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窗外今夜的大雪弥漫，像儿时奶奶做饭的炊烟，灶台下糊糊的火苗映着奶奶满是皱纹的脸。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坐着老板娘的杂货店，在最薄情的天光里中美。 夏天又到了最洋洋洒洒的季节，最舒服的季节，约上三五好友，可以坐在露台餐吧，漫不经心地吃着喝着聊着，这个时候才是感觉最幸福的。谁都希望这样的好时光能够长长久久，把它留在身边，趁着天还蔚蓝，风还清爽，赶紧一起约上露台餐吧。在今天的生活麻辣烫当中呢，小彤就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最适合的露台餐吧。 生活又是怎样的？我一脸。 首先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帕尼诺餐吧。帕尼尼呢，本身是意大利的一种传统的三明治，用意式面包加好馅料之后，放在烘烤机当中加热压烤。帕尼诺餐厅的门脸呢特别的小，很不起眼，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去都没办法找到入口。二层楼，店内的设计是比较复古的那种。推荐美食有贝加莫帕尼尼，烤制的非常香脆，里面放了鸡肉、培根，肉感十足，再加上芝麻叶和特殊的香气，咬下去口齿留香，配上招牌的玫瑰奶茶，醇香可口，这个 feel 还是倍儿爽的。帕尼诺的地址呢，在南锣鼓巷南口的福祥胡同3号院，人均消费78元左右。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适合夏日聚餐的餐厅叫做 Mix Max。 这家餐厅是暗黑系超高吊顶的玻璃房，玻璃天顶非常的高，坐在里面超有仪式感，像是某个黑暗组织一起聚会的感觉。晚上打开灯以后呢，更加魔幻了。薯角表面有芝士和蔬菜沙拉，微微的辣，蘸上酱料吃，绝对与众不同，十分惊艳。猪肉碎芝士薄饼呢，也是我要推荐的。外层的饼很脆很香，而里层的猪肉泥呢，加上碎芝士，咬起来那就是味道超赞的，松香酥脆软嫩。哎呀，配在一起我都流口水了。墨西哥海鲜饭里的大虾和扇贝口感新鲜，透着香料的气息。这里人均消费100元左右，地址在安定门5道营胡同60号。特别适合夏天聚会的餐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店叫做苏苏。苏苏是一家低调到把自己即便隐藏在四合院深处，却依旧抵挡不住人气爆棚的越南餐厅。在夏日里，我特别推荐朋友们选择在小院的树下吹吹风，或者坐在天台对着天空发会儿小呆。必点的是炸春卷，炸得金黄酥脆的小小一只，一口吞下去的感觉要不要这么完美呢？咖喱鸡肉和法棍是绝配，不同的浓香交织在一起，味蕾都能开出花了。最后再来一道招牌的酥酥鲜虾沙拉，酸爽可口，而且还有香甜的感觉，会让你心情愉悦哦，特别满足。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57元左右，酥酥的地址在钱粮胡同西巷10号。 Se sinto do parte na porto, pro do sul, pro do sul, mas j'entendais chanson. Se sinto de sortir des motos,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Guetter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c'est bon. es que nous dansons. C'est une souké là pour ses pieds. Sans parler de ce que je ne peux pas dire. C'est si bon quand je tiens dans mes bras de me dire que tout ça c'est à moi pour de bon. C'est si bon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herche pas la rais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trop bon.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节目呢，要为大家盘点一下特别适合在夏季去往的那些餐馆，或者是小院，或者是露台，总之他们有夏日独有的风情万种。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餐吧呢，叫做一缕云东南亚风情餐吧。话说东南亚的菜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那种微辣然后又有酸甜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适合我。嗯，那种酸不是醋酸，是清柠的酸。这个小店是原木装修的，很清新的那种环境，坐在他家的天台上有一种东南亚旅游的感觉，好畅快。虽然是东南亚的风味餐厅，但是他家还有不少云南菜，比如皮焦肉嫩的香烤罗非鱼，蘸料中还带着一丁点的柠檬酸，由椰汁和西米露凝固而成的西米糕，入口超级爽滑，而且不甜腻。吃完真的还想再来一盘，而又大只又新鲜的大黑虎虾，看着两眼就能放光。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地址呢在旧鼓楼大街128号。 老了就回到父亲的村庄，播种施肥，收割着麦田，晒晒太阳。 下一个要去往的餐馆叫做沙卵石西餐屋。这家餐厅呢开在了五道营，是一个专做墨西哥菜的餐馆，一共有3层。第一层装修得很墨西哥风情，色彩明亮而且鲜艳。第二层很温馨，适合朋友小聚。第三层就是露台喽，非常的开阔，坐在上面放眼望去心情开阔。推荐他们家的玉米片和 taco， 玉米片很脆，配料一块吃就更带劲了。地址呢在5道营胡同74号，人均消费97元左右。 脑海里都是坐着老板娘的杂货店，在最薄情的天光里皱眉，能把生活的过程是也不能美的光。 说完了露台的餐厅，我们再来说一说带露台的咖啡馆，比如说这家 Coffee 的 Sofa。 不算挣扎的想象前途，君子的小人不吃和孤独，没有路。 Coffee 的 Sofa 最大的好处，顺着同样狭窄的楼梯，楼顶就有一个天台了。天气好，温度又舒适的下午或傍晚，在此看后海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人潮涌动，碧波荡漾，杨柳依依，真是惬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有一股小资的气息透上来。加上能够欣赏的天台美景和后海的绝佳位置，来这儿的外国朋友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呢。这里的人均消费在70元左右，银锭桥胡同12号。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餐厅叫做小时光，它是多肉主题咖啡馆。 是一家以多肉植物和猫为主题的咖啡店，店内的设计极富欧美田园风格，大量水粉色的花朵的装饰，音响中还播放着蓝调，整体环境让人很放松很惬意。饮品中招牌的小时光特饮是以葡萄柚、西番莲还有鲜柠檬混合现榨出来的，调配好比例，果香十足，非常好喝。这里的人均消费62元左右，地点在北锣鼓巷60号多肉植物馆向北走。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情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这个咖啡店叫做 Metal Hands， 这是五道营里的一家咖啡厅，店门口坐着客人，天顶是玻璃的，有猫咪悠闲的在透明的天花板上走来走去散着步，不愧是网红店。当然了，他们家不光是靠着猫咪和玻璃天顶来吸引客人的，做咖啡的手艺也是相当过硬的。咖啡放在那儿摆拍再久，喝起来也是口感棒棒的。这里的人均消费呢，58元左右，交道口北2条68号。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往可多咖啡。从鼓楼往南锣鼓巷那条街走，想找个人少环境好的咖啡店，看见这家不起眼的门脸，但是一定要去一下，它的名字就叫可多。一楼呢有一点杂货铺的风格，二楼呢有沙发桌子，三楼便是露台了，感觉真是太棒了。面积很大，沙发椅子很舒服， WiFi 很快，整体布局是非常温馨的那种，小事物也很多，很现代，非常的好。推荐他们家的奶昔，口感顺滑，奶香十足。另外呢，就是一小只一小只的蛋糕，十分的软萌可爱，非常适合下午茶，约上好友一起聊聊天，吹吹风。这里人均消费54元左右，位置呢就在鼓楼东大街190号。 下情人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路没有尽头， 只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的手，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里相通、哦哦、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种绝不放手， 唯独你变成属于 重拾一窗。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我继续带领大家去寻找北京那些特别适合在夏日里可以乘着风放飞自我的露台餐馆和咖啡店。接下来我们去往的这家店叫做 Spoonful of Sugar， 一勺子糖。这家店呢是老城区的西式咖啡馆，一勺子糖是美国电影《欢乐满人间》的歌词。这里的室内简约艺术设计感让人感觉很舒服，外面呢是工厂以前的样子，灰色的水泥墙面充满了80年代的工业感，里面是深色木质沙发搭配的白色墙体，很有格调。二层有一个露台，很开阔，视野相当好，顶层还有各种的薄荷、迷迭香、野生植物，客人吃到的菜就是楼上直接现采的。露台是众多年轻人喜欢的地方，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清凉着乘着晚风，看着层层叠叠的屋顶，让你在老城区的深巷也体会到了不同的国际化的元素。它的地点呢在大石栏铁树斜街59号，人均消费50元左右。 生活又是怎样的，我一脸舍不得无言以答，换了一个冬天都还给我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去往北平咖啡馆，这是一个可以坐在花园里吃吃喝喝的地方，在北京更是难得的享受。穿过南锣鼓巷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下来到花草繁茂的花园里，偷得一时的清静。北平咖啡馆的小环境是相当好的，鲜花的装扮总是那么合心意，窗外的几盆花更是吸引眼球，来往的路人甚至都会停下脚步来欣赏一番，而室内更多的是浪漫满屋，小烛光、美美的花束相映成趣。这里人均消费71元左右，地点在南锣鼓巷113号。 还给我好不好，小脸红红的，鼻涕咸咸的，儿时的小伙伴。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有露台的餐馆，有露台的咖啡馆，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几个带有露台的酒吧好了。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新世纪酒店印酒吧。这个酒吧的露台环境不错，室内的装修也非常的讲究，就在新世纪酒店的12层，远离了三里屯、五道口之类的喧嚣的地方，这里呢相对安静了很多。在露台可以将整个天坛地区尽收眼底，晚上还会有乐队的演出，气氛渲染很棒，适合在这里微醺一下，人均消费160元左右。地址呢在东城区祈年大街8号新世纪酒店12层。 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下一个为大家推荐的露台酒吧叫做 Just Salad，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吃沙拉的店，但其实不然，这里非常安静，天台和阁楼都很棒，天台上的视线也是尤其的好，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鼓楼，晚上天台会亮起很多的小灯，仿佛坐在一大片星光点点的星空当中。老板真的也是超帅的，调酒师也很幽默，加上完美的驻扇歌手，如果你自己高兴了也可以上去唱两句呢，一个很温馨的酒吧，除了各种沙拉以外，榴莲蛋糕也是值得品尝的。这里人均消费68元，地点呢在西城区的大石碑胡同33号。最后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酒吧叫做隐舍，所谓大隐隐于市，隐舍便隐藏于喧嚣的三里屯当中，永利国际的20层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便是这里了，真心适合闺蜜或者情侣在这儿聊聊天放空或者是听歌。从整体装修风格再到家具布置再到餐盘杯盏，感觉都是走秀风的。吧台临窗的位置可以俯瞰整条春秀街，无酒单，根据需求调酒，超酷的，而且超好喝哟。人均消费200元左右，地点呢就在工体北路21号永利国际1单元20层。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和露台有关的餐饮地点，那不知道哪一款更是你想和你的朋友一块儿去的呢？ 在最薄情的天光里皱眉，能把生活的过程。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那。